好啦，好欢迎大家今日又再嚟听我讲呢个中西人文精神。咁今日我要讲嘅咧就系呢个啊所谓科学世界同人文世界啦。啊，上次讲完宗教吓，今次咧我哋开始讲呢个科学啦。嗱，咁而家咧我讲紧唐君毅先生嘅人文精神之重建啊，喺本书里边所讲嘅内容啦。咁唐生嗰個理想世界呢，其實呢佢講緊嘅一個理想世界係點樣嘅呢，其實係一個呢以德性為中心而展開嘅一個全福嘅人民世界，係一個咁樣嘅世界。咁所以而家要講呢，就嘗試同我哋而家今日用科學嚟講嘅世界嚟到去比較嘅時候，我哋就睇下到底呢、這個由科學所展開的世界同我們這個由德性所展開的世界有什麼不同呢樣所以呢我們理想的世界就不是聯合國啊，又不是共產主義啊，又不是社會主義啊，是講緊一個以德性為中心人民全福展開的世界咁我哋亦都唔會叫佢做大同世界啊、太和世界啊呢啲中國傳統古老啲嘅名稱啊，唔用呢啲講法啦。咁而我哋想講嘅理想嘅人生亦都唔係只係一種咧享受幸福嘅人生，而係講緊一個德為雙修嘅人生就算有幸福，都呢個幸福都係因為由德為而嚟嘅呢啲而家我哋所講嘅所謂聯合國啊、社會主義啊呢啲咧咁嘅講法咧只係一啲人嘅政治經濟願望我哋近代人咧總係好關注呢個政治經濟嘅範疇。點解人我哋近代人總係關注呢個政治經濟嘅範疇咧？因為咧近呢100年來政治經濟嘅問題係特別壓迫人所以咧近代人咧係特別關注咧呢兩個文化範疇嘅問題你睇下我哋日常嘅生活唔係講經濟，講政治嘅啦呢個咁我哋特別係關注呢兩樣好少講其他嘅但係人其實唔只係有政治經濟嘅願望㗎嘛我哋睇翻歷史睇翻以前無論中國或者西方我哋喺古希臘或者中世紀先秦或者呢個漢唐宋明同而家都唔同嘅政治經濟問題從來都唔係好似今日咁迫切嘅喺以前喺歷史裏面無論中國同西方政治經濟問題都唔及得上宗教、道德、藝術同埋個人生活問題咁重要就算喺未來其實人類都未必會認為呢個政治同經濟係最重要嘅問題咁所以這個呢我哋今日特別重視政治經濟問題可能都只不過係呢200-300年歷史嘅事未必係歷史嘅常態咁其實我哋而家呢係要反對用呢個政治經濟範疇嚟對劃分呢個世界因為呢個呢其實只係人一時嘅願望我哋係唔應該用政治經濟範疇嚟到去劃分現實世界同埋理想世界我哋一定要跳出呢個政治經濟範疇嚟到睇先至會見到一個真正嘅理想世界係點樣所以理想世界唔可以淨係講政治同經濟我哋一定要跳出呢個政治同經濟嘅睇法先至見到乜嘢叫做真正嘅理想世界所謂理想世界就是一個全福開展的一個人民世界這個所謂人民呢就裏面呢就不是只是得政治和經濟裏面呢還會有宗教有藝術有文學有道德有科學有哲學政治經濟只是最外層最表面的範疇因為它是最表面所以呢人呢就最容易見到亦都最容易用呢個政治經濟嚟睇人生、睇世界、睇文化。 所以如果我哋淨係用呢個政治經濟去睇呢個世界，睇文化嘅時候呢，呢個人文世界呢，你就會睇得好膚淺，因為呢個只不過係最表面嗰層。咁我哋今日好明顯就係呢種常態啦，呢個我哋而家就係好多時就係用經濟一係就用政治嚟到去睇呢個世界。咁所以如果我哋只係用呢個政治同經濟嚟到去睇呢個世界睇人生我哋其實就會犧牲咗好多人類其他嘅人民生活。我哋犧牲咗我哋冇咗宗教，冇咗藝術，冇咗文學，冇咗哲學，冇咗道德，只係做所有嘅活動都係追求呢個政治同經濟嘅目的咁結果呢，就以為人類所有其他嘅文化生活、文化活動，原來全部都係用嚟滿足人嘅政治經濟嘅工具同手段嘅這個所有其他活動都係想達到政治經濟目的所以全部都只係一種手段同工具咁我哋見到其實而家你睇返政府嘅做法呢，好多時呢都係佢發展咩文化發展乜嘢全部呢嗰個思維嘅角度呢都係用嚟滿足政治同經濟咁所以人類文化嘅精神呢，如果係咁樣全部都只係用嚟滿足政治同經濟目的嘅話呢咁呢種文化精神呢就是所謂被扭曲了人類的文化被扭曲了被輕視甚至是被戰士了文化結果只是淪落成為一種工具，你就看看你發展這個文化可以你看看有沒有經濟價值啦，有沒有政治價值啦，這樣但是其實我們心目中理想的世界是一個以德性為中心而全覆開展的人民世界每個人在裏面都應該得到真善美這個就是所謂能夠與天合德這個世界其實是有無限的內容是有無限的天地我們如果真的能夠透過這個這個真正的人民世界來看這個世界的時候呢，我們是不會相信這個唯物論，不會相信這個唯物主義的。講人民世界我們講這個人民世界是一個理想但是就不表示以前沒有這個人民世界這個即是我們現在是講緊啦，我哋而家呢個世界唔係幾理想啊，因為唔係一個真正嘅人民世界。但係唔表示以前從來都冇人民世界自有人類以來，其實就有人民世界。只要有人人就會關心愛情、關心友誼、關心真善美關心呢個神靈。有人就會人就會喜愛學者。喜愛詩人、先知、聖賢、神仙、俠客英雄、豪傑等等而那些所謂這個政治經濟方面的人物奸險的政治家、富商等等，從來都不會被人所喜愛一般人是不會肯定這個政權和財富本身的價值的我們很多時候都只會是視這個政權和財富是用來改善生活的工具，所以人類其實本來就是由人民來看這個世界的我們通過科學哲學我們可以見到這個世界的秩序，我們通過文學藝術可以見到這個世界的美我們通過道德見到這個世界的善我們可以由宗教來對看這個世界見到這個世界的神聖莊嚴，所以人本來就不是離開人民來對看世界但是問題就是人類文化是會生病的是會病的我們是會忘記了 自己原來呢或者本來呢是由人民來對看世界，我們會不記得了自己原來呢是會關心真善美，我們是會不記得了自己是處身在一個人民世界之中。咁結果呢，我哋好似今日咁樣啦，我哋就總係以為自己呢係處身喺自然世界之中，物質世界之中，以為人自己都係自然物，人都係物質，人化同一個物質，人咁就迷失咗啦，呢個就係人嘅罪啦，人毀滅自己所創造嘅人民世界，這個是現代人的一個大矛盾。有這個矛盾的原因呢，就是在於在西方文化裏面，人呢總是會用這個科學來對看宇宙人生，但是呢科學如果運用得不對呢，你就會忘記了這個人民世界。所以說一個理想人民世界的時候呢，其實呢我們呢應該是對人原來的世界做一個深一層的反省，原來呢科學發達令到人不記得了這個人民世界，以為這個世界只是一個物質世界，於是就迷失了自己，結果就是人類自己毀滅了自己的人民世界。咁樣呢，喺我哋睇返呢個中西文化，中西文化呢大家係有唔同嘅傳統，雖然呢個唔同嘅傳統，但係呢個無論中國文化或者西方文化都好，喺傳統文化嘅主流嗰度呢，佢原本呢都係表現出一種人性向上嘅一面，原本都認為人唔只係一種自然嘅存在，不只是自然，人呢不只是自然物那么简单，而是一个精神的存在，人是一个文化的存在，人不只有社会生活、自然生活，人还有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外部的生活是可以变的，但是人内在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這個就是有常道，這個是有不變的地方。所以人和禽獸和草木不同，如果有神的話，人是直接屬於神的，人的地位是特別不同的。在這個近代的這個科學世界觀未曾出現之前，其實從來沒有人懷疑過這個人有特別地位，這個這樣的講法的，即是這種人直接隸屬於神，人的地位特別不同，這種這樣的看法呢，這種這樣的人生觀，它那個優點在於它能夠保持住人的尊嚴和一種向上追求的心，所以呢在以前呢，人的地位固然特別不同啦，另外再加上一個所謂地球中心的思想，原來人呢是在宇宙的中間的，人可以安立在宇宙的中間，人呢是神和萬物的樞紐，人的地位是非常之重要，這種呢在傳統的思想裡面呢，這個人呢那個地位呢是特別重要的，當然啦，這個傳統思想亦都有它的缺點啦，就是一切改革，即係而家我哋而家講政治經濟的改革，結果都是這個要根據這個宗教道德的上道嚟到去講嘅，因為這個傳統的思想呢，這個宗教道德呢就很重要了， 其他嘅改革啊，一切嘅其他改革啊，包括呢個政治經濟嘅改革啊，都係要根據宗教道德嘅上道嚟到去建立啊。咁所以呢個咧喺以前嗰個睇法裏邊咧啊，政治經濟咧並唔係最重要喎啊，原來啊政治經濟範疇唔係最重要喎啊。政治經濟範疇都是要根據宗教道德啊嚟到去建立的、啊、你進行呢個政治經濟改革的目的，其實都是要啊為咗發展人的精神生活啊，令人的精神呢啊可以向上發展啊，去追求呢個人性的向上的發展啊，而唔係令人的精神向下啊，向住物質的下降啊，慢慢變成只係追求物質生活嘅喎啊。所以呢這個近代西方文化啊那個發展呢、啊、就是相對於中世紀文化而來的啊。所以這個我們見到這個以前人類的地位是這樣的時候，我們就見到了、啊、西方文化的發展其實呢就產生了一個翻天覆地的轉變、啊、就是人的地位呢是有所轉變啊。啊、科學家他會研究天文、啊、這個、啊、例如牛頓、啊、他呢就想研究天文學的時候就想了解上帝所做出來的那個宇宙的秩序是怎樣、啊啊、這樣研究的時候呢，這個時候呢那個、人的心人的精神都仍然是向上，但是到了哥白尼講這個太陽中心說的時候呢、啊、地球不再是中心了啊、地球只不過是太陽系裏面、啊、一個、是一個太陽系裏面一個很偏側的位置而已、啊、地球的運動更加不能夠令到人呢安定下來、啊、原來地球不斷是這樣轉的，人是不可以安定下來的、啊、有一種不能夠安立在宇宙間的感覺、啊、那呢就越來越發現呢上帝做的宇宙的秩序裏面人的地位呢、啊、原來不是那麼重要的、啊、人的地位是越來越渺小了、啊、物理化學生物學發現人的身體、啊、和其他自然物的變化呢原來是一樣的、啊、發現人的身體原來都是自然物來的、啊、並不是比其他自然物高級一點的、啊，而生物學講呢個進化論啊，呢、這個呢就有人主張啊，人更加同呢、這個啊馬騮呢係表兄弟添啊，呢、這個啊啊有啲人話呢個人同呢個阿米巴原蟲係同一個系列嘅生物咁樣啊，呢、這個所以呢啲科學啊發展咗之後嘅講法呢，人呢就唔再係上帝嘅子孫啦啊，人呢原來係阿米巴嘅子孫在化學研究裏面更加分析出這個阿米巴是由一些有機物組成，然後再向上推發現原來人只不過是星雲時代的一些塵土的後代。這些這樣的講法就是所謂唯物論的進化觀和世界觀。這些進化論的講法，人是越來越進步，是進化的頂點這種講法這個講仍然都仲係講緊人呢越來越進步呢都仲可以保存住人的尊嚴即係人一路向前進步嘛，這個現代科學的講法係話仲可以講緊人的尊嚴，但係就將人的祖宗呢由上帝變成馬騮，變成阿米巴原蟲，變成一些塵土，當我們抬頭望向天空，宇宙，我們發現有無數的物質，這些物質都比人類身體的物質，多億萬倍，我們就相信在唯物論之後，人的精神就會更加越縮越小，小到無以復加，人的文化地位就會變得，有史以來，那麼卑微那麼渺小，即是人的文化地位越來越低在這個發展裏面。 文化地位越嚟越低啊。但係人呢又會覺得啊，呢、這個自己越嚟越進步㗎喎、啊這個啊、因為喺進化論嘅講法裏面呢啊，講人類呢係可以呢、這個啊超過呢個祖先嘅啊。進化論啊應用喺社會嘅發展裏面呢，就認為啊中古好過上古，近代好過中古啊，現代亦都又好啲，將來係會更好啊。因為所以現代人呢係會鄙棄傳統嘅歷史文化啊，所以呢由呢度發展出嚟呢，將呢種咁嘅睇法發展到去啊家庭裏面呢，就會兒子就會反抗父親啊，學生會反抗老師啊，青年要打倒老年，所以到處都應該有革命啊。所以結果呢就有所謂宗教革命、文學革命啊、科學革命、社會革命、政治革命、經濟革命等等啦啊。如果你唔革命呢啊，你就係表示你好頑固。咁所以唔係淨係共產主義啊叫人革命㗎呢個下啊，其實呢啲呢不斷都係有呢啲咁樣嘅想法，呢個其實係近代文化嘅一種發展嚟嘅。因為佢哋以為革命就係創新，創新就係好嘛，以前嗰啲就唔好啊，創新先係好啊。咁所以西方文化裏面呢，佢嗰啲哲學其實都係不斷喺度創新，喺度革命啊。科學、經濟、文學、藝術都係佢哋不斷咧，就係呢個要同以前唔同啊，咁就係創新啊，咁就係革命啦。革命先係屬於進化啊，先係屬於進步啊。革命先至可以超越祖宗啊，超越呢個塵土啊，超越阿米巴，超越猴子啊。咁呢種咧就係所謂喺現代西方文化裏邊，喺呢個唯物論影響底下啊。用嚟勉強保住人性向上嘅一種講法，保住人類尊嚴嘅一種講法。但係呢個革命進化其實咧係冇盡頭嘅，你無盡咁去追求呢個革命，稍為有啲成績啦，呢個成績就會成為你自己嘅疾谷，你又會要求解放，要求自由，又要革命。咁所以咧，呢種咧所謂自由，要求自由解放咧，呢種其實都係一種消極意義嘅自由啊。但係呢種永遠向前嘅一種進化啊，呢個人拼命想掌握未來啊，但係人始終都係仍然有一種唔安定啊嘅感覺嘅啊，因為佢呢個咧係。不斷要向前，不斷要向前呢，其實你是掌握不到，所以你始終都覺得不安定。但是呢，以前中世紀時期，人覺得自己是與神同在，同永恆是同在，人的地位呢是什麼？是神的子孫，人是在自然時空之上，人和物質不同的，咁呢，那個時間就很安定。但是唯物觀呢就令到人和自然物一樣，將人放在自然時空之中所以人呢就要永遠不斷地去追逐這個時間去革命創新人不能夠安定下來而這個現代科學令到人形成了一個唯物的宇宙觀所以唯物觀咧就唔係淨係共產主義先有嘅嚇，呢、這個現代科學咧都可以形成一啲咧嚇呢個唯物嘅宇宙觀呢種唯物嘅宇宙觀咧令到人咧唔能夠安定落嚟所以由於呢個科學嘅普及科學應用範圍越嚟越大無意間令人走向唯物背離人民人成為自然物之一結果形成一種物化的人生咁呢啲係我哋呢啲常識啦我哋因為而家今日要講科學要講科學呢就人呢就只係自然物我哋好多時都認為人係自然物所以呢科學範圍越大呢就越容易令人走向唯物背離人民越係認為自己呢是一種自然物。 科學研究的對象呢，最初呢是自然物的，這個科學研究的對象最初是講人以外的一些自然物，科學發展慢慢由天文到物理到化學到生物，跟住發展到人自己，講人的心理，講人的社會，而且科學精神呢是講客觀的嘛，科學精神是要客觀研究的嘛，所以呢個最初研究對象的時候呢，都是研究一些比較遠離一些的客觀事物，但是現在問題呢，科學呢個越來越發展了，科學那個研究範圍呢不斷是擴大的，由最初的自然物慢慢去到人自己，跟住呢包括埋人嘅感情、人嘅意志，用科學研究人嘅文化都得嘅，所以呢個呢科學呢你可以用嚟呢研究好多以前呢本來唔係科學研究嘅對象嘅嘢，例如建築、繪畫、音樂、文學、宗教、道德，全部都可以用科學嚟到研究嘅，全部都可以變成科學研究嘅對象嘅。要攞呢啲文化表現嚟到去做研究，咁咧我哋首先咧就要將呢啲對象咧客觀化，將佢變成一啲客觀對象，咁先至可以攞嚟做科學研究噶，咁樣做咧係有可能嘅，人嘅情感、意志、宗教、道德、生活都可以客觀化，將它變成一個客觀的對象，然後呢你做一個冷靜的研究，研究一些數據，做一些統計，然後呢有一些客觀的數據，做一個冷靜的研究，所以呢科學家都可以研究人感情的喜怒哀樂，但是他自己研究的時候呢是可以呢沒有絲毫的喜怒哀樂的，你說他冷靜客觀地去研究，科學家可以研究宗教，但是他不需要有宗教的熱誠，一個科學家可以研究道德，但是他自己可以沒有道德上面的好惡，這些就是所謂科學研究的冷靜，也都是科學給人尊崇的地方，科學要冷靜才可以找到真理，這個是需要的，這個也都是科學的本分，這個是沒有問題的，但我們要明白科學家研究出來那些道德、宗教的真理並不是道德、宗教、生活本身，他們研究出來那些這樣的道理，科學家通過科學的研究研究這個通過很多的實驗數據做出來很多不同 的理論並不是宗教道德本身，這些知識只是一些共相，所謂共相一些抽象的知識，一些所謂定理一些理論這樣，主要就是講一個生活裡面的一些因果關係的解釋這樣，所以呢當我們如果很重視這些生活的共相，或者重視這些客觀的知識，一些因果關係我們真的很重視這些抽象知識概念我們就會呢慢慢就會輕視了我們這個生活本身的具體的體驗，很多時候我們以為抽象知識才是真理，具體的生活體驗呢反而成為是幻象所以科學家研究生活他所得到的並不是這個生活本身而是科學家個人他自己做一些科學研究的生活，即是說他研究宗教並不是得到宗教的生活，得到的都仍然還是他一個科學研究的生活這樣呢就可以令到呢個科學家呢就自以為自己居高臨下 可以研究人類各種不同的生活，以為科學是可以研究人類不同的生活，覺得自己高高在上，覺得科學精神是可以凌駕其他的生活。所以當人很尊崇這個科學的時候，以為科學精神是在一切生活之上，就會出現一個科學至上的時代了。所以我們在這個科學至上的時代，我們人雖然實際上很喜歡藝術，很喜歡宗教，但是原來只不過是用科學來去研究藝術宗教的時候呢，這個其實那個是不同的。這個呢，我們發現呢，原來呢人實際喜歡的應該是藝術生活、宗教生活，而不是所謂藝術科學或者宗教科學嘛。但是呢，因為我們覺得科學厲害，科學高高在上，所以呢我們人的意識呢很多時候就將這個原本的藝術生活或者宗教生活呢放在下一層，變成一個研究的對象，以為這個研究藝術的科學，所謂藝術科學、宗教科學，才是最終的真理，這樣呢就會變成呢削弱了我們這個文化生活的興趣，我們增加的只是科學的興趣，而這個藝術、宗教那些的文化生活呢就會減少了。咁所以呢呢個文化生活喺呢個咁樣嘅科學至上嘅時代裏面呢，結果呢就變成只係得返科學，咁呢就背離咗一個所謂整體嘅一個人民世界嘅發展，咁樣呢呢、這個呢就會出現問題啦。咁所以呢度呢就講咗科學至上有咩問題呢？講科學同其他文化嗰個關係又應該係乜嘢呢？咁我哋下次繼續再講，今日呢就講到呢度，多謝大家。